0108-0103-4595，0108-0237-4595，1850103-0708。在这里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。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爱少年时代，放肆而无害，最爱着拖鞋跑屋村似障碍赛，然后最怕背书里未懂装懂的感慨，未料到将来那强说的手已情来不再，羡慕你想哭与笑时哭与笑，永未顾忌凡人凡事，不爱你便不去理，自闭天地命还无知，却更会自由做你自己，只要想逃避被窝，总可以抱紧你。敢发誓拒绝皱眉，明明还未懂世故，幻想世界无数滋味，明明无知世界，却又原谅你自欺，转眼天和地，面一板一眼若蹴你，切可重遇，让今天的我轻抚你。 各位观众您好，欢迎您来故宫博物院参观。 这是壁瓦红墙外的大都会，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，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，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。帝都风范，原汁原味。

求求你给我个机会，不要再对爱说无所谓，留下了太多伤悲，告诉我你到底爱着谁。想要永久来麻醉，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，爱不能再沉睡，是可悲是罪悔，我不要再为谁而心碎，求求你给我个机会，不要再对爱说所谓，如果伤害是完美，就让我们用真心去面对，求求你给我个机会，不要再对爱说无所谓，留下了太多伤悲，告诉我你到底爱着谁，求求你给我个机会，再对爱说无所谓，如果相爱是完美，就让我们用真心去面对，求求你给我个机会，不要再对爱说无所谓，留下了太多伤悲，告诉我你到底爱着谁。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，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，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，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去回想 伏候鸟一样飞过大地穿越海洋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。一年365天，有364天都是平淡无奇的，所以就算凡夫俗子也期待惊喜出现。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变相怪杰就见证了奇迹的发生。 Do you have any idea what time it is? You know, Mrs. Payman. What? 我有一个面具能赐予你无限魔力，帮你摆脱现实束缚，我们肯定都渴望拥有一个吧。不过这样的好运只发生在了史丹利身上，也就是片中金凯瑞所扮演的一位银行出纳员。获得神奇面具后，他摇身变成了具有魔力的怪脸叔叔。 OK 是你会用魔力去实现什么愿望呢？劫钱还是劫色？是的，我们这男主角还真的就只有这两个愿望。在面具的维护下，他完成了很多心愿，可是变身绿脸怪杰后却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，所以到底该怎么抉择呢？ Tomorrow I lie. Now you have to ask yourself one question. Do I feel lucky?Julia, thanks. 无论逃避什么，都不能逃避内心中真正的自己。就算戴上魔法面具，也要记得最原本的自我。推荐魔幻喜剧《变相怪杰》。 决裂，你伤心已决。 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，看它慢慢地圆，慢慢缺，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愿在心里变成了感谢。见到另一边，那里冬天会下雪，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？给你的信邮票没有贴，一封封贴在我抽屉里边，望着窗外的小雪夜，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。天上弦月，看它慢慢地圆，慢慢缺，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愿在心里变成感谢。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，看它慢慢地缺，慢慢圆，月亮有情人赴今深夜，缺成我最孤单想念。给你的信邮票没有贴，一封封贴在我抽屉里面，望着窗外的小雪夜，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。你是否已经看见上雪夜，看它慢慢地圆，慢慢缺，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愿在心里变成感谢。你是否还会记得上雪夜， 希望的模样，他又真 那些话说的没有错，为相爱的人受些苦又何妨，他爱不爱你